不用再紧缩了，让肩膀休息。今晚不用再把自己撑住，可以让自己松一点，不用怕一放松就更没力，也不用怕一停下来就回不去。先让肩膀感觉到安全，今晚不用再硬提着，不用再逼自己撑出精神，撑出反应，撑出力量。先把那股僵住的力道慢慢放掉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进行松开横膈膜的呼吸练习。吐气的时间会比吸气更长，请跟着我的导引练习。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现在先安静休息，肩膀放下来了，身体会慢慢暖回来。